分别是北京市市级非遗和门头沟区区级非遗。 年轻的练了吧，年轻的，年轻，反正你主要说你要腿岔开了， 老头子死一年， 你要这样，你都就容易倒。 我说老头子死一年赚一年了，死老头子。 帆会所用的大帆，帆体高达8米，其中帆面高5.5米，比我们在庙会上见到的中帆还要高大一些，重量有60-70斤。年轻人们走会时喜欢像中帆一样耍一耍，博得几声喝彩。 我说以前的时候请着帆是不能耍的，是吧？ 对，那上面要求，这次我们通过学习班以后也是要求大家尽量别耍，耍就容易出事儿。因为过去咱们这本身这个帆就不让耍。 昨天培训了， 昨天主要给大家讲解培训的意义啊、目的啊，学习对这帆会的整个这个，对这各处帆的这个情况给大家说了说。 嗯。 另外，咱这请帆关键现在注意安全这方面，对吧？从安全这方面里面讲的比较多，对，砸着人。 嗯。 不像过去都是这两个村的人，他老百姓也都知道，都有这个意识。是这帆要倒赶紧扶一下，他这外边人他没这个意识。 请帆不仅是个力气活，还有很多技巧。每面帆的顶部都有一根绳，走会时一人举帆，一人要在后面牵着绳，左右还各有一人护帆，帆要倒时扶一下，四人一组共擎一面帆。 你要说举帆这点要领，全在这拽绳子上了，这点要领不有劲儿，你拿起就举，这拽绳子掌握不好了以后你怎么也没法弄。 他不配合你，你想起他不松手。 这脑瓜子和这眼，就得光盯着你这举帆的，还是中国还是西风？这个还是能走不能走？我刚才说了，你要是累了啊，我都知道你累了，我这拽着不让你走，让你放稳劲儿，我还能哭嚓哭嚓再放，跑死你啊，是不？这个拽绳的就有这个，不说是能拽绳，那拽不了，你不成。 在千军台村和庄户村。和元宵节的热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平日里的安静，没有人成为帆会存续面临的最大困难。 这个现在搞活动难度很大，因为人都不在村里边，是吧？咱们千军台和庄户这俩村是一个帆会，俩村一个帆会呢，咱们这帆会参加各档的就得需要200多人呢，实际上在村子住着人员很少。过去我们在老村居住的，73年招工转户以后，咱们老村呢搬到门头沟去，搬了一半了，剩下留下了一半以后，在老村后来又搬到这儿新村，搬到这儿以后，后来又有一次还搬迁，前年这又搬迁，啊，搬迁又搬到王平的，搬到这个羊屯的。现在还剩60户。 哦，还剩这么多呢。 实际在这住的没有60户，在这住的要一到冬季也就是30多人吧，冬天。现在一到了夏天以后啊，这人员逐渐的多一点，现在也就是50-60人，这么大一个村子住了50-60人。人好多都是坐99坐公交车来。 如果没有咱们这帆会的话，是不是就是70年搬走，慢慢的搬走，可能也就大家就不回来了。 对，咱们这反正一年一度的帆会，他一般的抽空都回来，特别一些个老人，对这是有感情的。过去这么多年，对这个帆会感情挺深的。过去老人就是春节在外边打工还是怎么可以不回来，但是正月15、16要回来。而且咱们这个帆会都是义务的，就是靠老百姓自发的，老百姓自发的，然后他有这种热情，出于对这个帆会的热爱，老总给留点东西。现在好多都是60-70岁的退休工人来参加这个。 那您觉得这个除了这个帆会的凝聚力，是不是还有这种家族的，就是大家也都是亲戚啊什么的，也聚在一起， 也有关系， 是吧？ 你要如果没有这帆会，这个当时就不可能往这儿聚一下，你要有这帆会的凝聚力，一年他可以回来大家聚，亲戚朋友可以见个面啊，是吧？你要如果没这帆会，那就很少了，是吧？ 聆听优雅时光，

六几年中？六四年？ 零二年？ 六二年？ 六二年开始学的，你们家？ 我们去弄了一年就撂下了。 哦，弄了一年就撂下了。 不弄一年就不让弄。 你们都分别是扮演哪个角色？有固定吗？在咱们这秧歌会里？ 秧歌会里原来是有固定的呀。你看他是扮演渔婆的。 渔婆，您呢？ 我是扮演那个，老座子的。 这俩老买卖。 那老太太。 你看过这个？ 嗯。 看到了。 看过这老买卖。 咱们今天的人呢，总的来说还算来的不少。谁家里没事？突然通知。是吧？ 六月十四号是庄户村秧歌会培训的日子，张广学进行培训前的动员。 说咱们假设培训十五次啊，一次、两次咱们学一个曲子，你这十五次还得学十五个曲子，是不是？为什么咱们不找？别说这人啊，咱甭管怎么着，咱们是土生土长。 没事，咱们这人一到 就是 都回来了。 现在昨天我们那儿打电话，就有一个居委会的一个女的就要来，这个我们还是想传承我们本区的人，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个封闭的东西，不是现在成为国家的。 历史上秧歌都是有舞有唱的，随着历史发展，唱逐渐失传。北京民俗博物馆传承的市级非遗项目翻古奇洞十三档中的秧歌唱，就来自庄户村秧歌会。 朝阳区那个翻古奇洞十三档，这今天还开本写的，这个老爷曲是借的庄户村的老爷曲，版权是咱们的呀。可人家说的挺客气，就是说，这就证明说咱们在那个时期也辉煌过，咱们那边唱的也传到别人了，能借咱们曲子了，应当感到也是一种光荣吧。咱们为什么要培训？就是为这个时候提高咱们走会的质量。说咱们光会扭了，你不会唱不行啊，秧歌秧歌嘛。另外呢，咱们扭的呀，我看了这几年了，扭的也不是那么太漂亮，没有出那劲头了，是吧？ 负责教唱的是孙殿库，他和张广学都是当年跟韩祥玉学的唱。 教我那个老师啊，那个是韩祥玉， 他基本上那曲 捏他呀，是基本上这些谱子这些曲儿 他 也都会， 心灵嗓子好。 哎，那时候我们就上那个买砖的，就是干活儿，捏他一会儿干着活儿，他就唱，但是说我们也听不出是什么，反正就听着好听。之后的话，他说，要干的话，你们要想学。哎，我们教你们学学。61年，可能是61年的秋天的话就开始学，学了一冬，到春节，春节到15，就是演了那么演了4回吧。初一演了一回，14演过，15演过，16演过，就4回。 就62年呢，春节。 这就是62年。 62年，我们都小孩呢。 你们那会儿刚学，就演了一 次。那会儿像我们俩都十几岁，十二三岁，十四五岁。我俩的话，73年一转户就搬走了。73年转了户，你这把你分配的块儿都挖煤去吧，那你不走不行啊。 那你们就是还跟这村儿还常回来？ 我是每年都得回来， 反正哪年都得回来。但是回来要没有这个杆子，这 当时教大家唱秧歌的韩祥玉老先生早已去世了。但是民俗学家包世轩先生给我们提供了1982年元宵节的录音，让我们可以循着声音去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听一听千军台。庄户翻会刚恢复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一直唱到深夜的盛况。 1982年2月8日，正月15，在千军台村，录的音。正前方有明月当空，悬着啊。下面在院墙外列着，咱们的番旗啊。 见着。 从遥远的明代翻会诞生，到1962年、1973年，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上回我们讲到，美国运送亚洲一号卫星的专机即将降落在西昌机场，这架第一次降落在这里的波音747能够安全着陆吗？为了保证机场的绝对安全，四川省公安厅和卫星中心保卫处的保安人员，以及凉山州西昌市的数百名公安干警，在这天早上7点之前便全部进入中心保卫处的保安人员，以及凉山州西昌市的数百名公安干警，在这天早上7点之前便全部进入各自的岗位。机场的四周，上百名武警战士早已筑起一道威严的绿色人墙，而中美双方的指挥官和工作人员是早上8点前到达机场的。担任亚洲一号卫星装卸运输的专业操作人员，则是在卫星中心计划部余泽荣主任的亲自指挥下，于前一天下午5点就提前进入机场。此刻，减震平板运输车、卫星密封运输车、大型平板拖车以及15吨大叉车等18辆各种运输车已经按照规定位置一字排开，等待波音747的降临。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机场右侧，一个长 11.6 米、宽 4.1 米、高 3.9 米、重24吨的庞然大物，高高矗立于阳光之下，远远望去好似一座小阁楼。这座阁楼，就是几乎惊动了大半个中国的升降平台。升降平台是机场专用来装卸飞机上货物的一种大型设备。由于波音747飞机相当高大，卫星和设备集装箱要从飞机上卸放到地面，就必须要靠这种大型升降平台。但是当时的西昌机场是没有这种大型升降平台的，怎么办呢？升降平台是美方评审西昌机场时一个重要而且又必须具备的条件，没有它，亚洲一号卫星就不能够起运。 成都没有，重庆没有，整个云南没有，怎么办呢？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俊只是说，那么我们就找，全国找，哪怕大海捞针也要找到它。于是涉外运输协调小组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寻访和调查，最后得知广州有一个，民航局当即决定从广州调用。但是有关人员赶到广州一看，这个升降平台按照运输标准既超宽又超长还超重，无论用汽车还是火车都没有办法从广州运到西昌。后来民航局提供信息说，北京首都机场也有一个，但是如何从北京运到西昌也是一个大难题。如果用火车运输，当时正值春节前夕，春运本来就十分紧张，加之设备超限，运输过程肯定会相当艰难，万一运输途中有个什么闪失，那可怎么办呢？这件事情很快惊动了铁道部，也惊动了交通部。后来涉外运输协调小组与铁道部紧急协调之后，果断决策，特批一辆专列将升降平台从北京护送到成都。于是1月16号的晚上，再有升降平台的专列从北京出发了，在北京、西安、成都三个铁路局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持下，一路是单机牵引，经过了整整一周的长途跋涉，终于安全抵达成都。但是从成都到西昌又如何运输呢？飞机空运肯定不行，如果继续用专列运呢，也不可能。为什么呀？因为从成都到西昌，沿途是山高路险，隧道甚多，仅梁山境内就有隧道达到157个，总长度是达到了130公里，而最长的沙马拉达隧道竟长达6379米。几经反复计算，火车经过隧道的时候，即便是将隧道里面两边的路灯等物体全部拆掉，平台照样会被剐碰，根本过不去。怎么办呢？升降平台必须及时运到西昌，因为美方评审机场的时间已经是迫在眉睫。如果升降平台不能如期运到，亚洲一号卫星便不能够按时起运，从而将影响整个亚洲一号卫星发射的进程。后来几经论证，被迫决定采用汽车运输。汽车运输并非上策，但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能运载如此庞然大物的汽车哪里才有呢？找啊，还是全国找。目标总算发现，交通部运输公司昆明分公司有一辆日本产的30牌大拖车。于是大拖车是昼夜兼程，从昆明开到了成都。于是成都军区军运部、交通部、中国汽车运输总公司、四川省公安厅、交通厅等各个部门纷纷出动，通力协作。于是从成都到西昌沿途的三个自治州和八个县很快接到了省市有关政府部门的紧急通知，火速行动，做好沿路的护送准备工作。于是1990年春节前三天的一个风雪弥漫的夜晚，由31人组成的护送升降平台的运输队从成都缓缓出发了。12辆摩托车兵分两路率先开道，后面紧跟的是开道警车、清道车和指挥车，接下来是载有升降平台的大拖车，最后压阵的是十几辆工具车。 风雪中队伍小心翼翼，浩浩荡荡，颇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气概。成都到西昌全程500多公里，一路山势险峻，坡陡路窄，全是蛇形公路。而且当时正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霜雪遍野，途中若有任何一点闪失，必将车毁人亡。尤其是凉山境内的路段，因为位于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之间的过渡地带，因此山高谷深，水急路险，历史上曾被称为旅行的禁区。1943年夏天，燕京大学边区考察团来到凉山的时候，在考察记中曾有过这样一段记述：我们手脚爬行，好像四脚的动物，每举一步都要花上几分钟，出行3日还不到7000米。通过这段记述，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道路之艰险程度。一直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虽然修通了川滇公路，但是后来因为公路长期失修，到1949年车辆已经无法通行。因此凉山地区的运输后来只好完全依赖于驿道和人背马驮，而渡江过河则全靠原始的索桥。当地山民因路行艰难，掉下悬崖，跌进河谷而断送性命者不计其数。新中国成立之后，有据可查的仅一个县的某一个路段因行路难而惨遭身亡者便有38人。不难想象，如此负重的车队要通过这段路程，无异于走钢丝啊。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1990年4月7号，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那一刻举世瞩目。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飞向太空港》，欢迎您继续收听。 驾驶载有升降平台的大拖车的司机叫徐土龙，这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年轻人，也是一位心理素质和驾驶技术相当出色的年轻人。他1.75米的个子，穿着一件黑色夹克衫，留着一个短平头，稳重而精干，特别是走起路来给人一种踏实而可靠的力量感。徐土龙从昆明开着大拖车到成都的路上，同他一起出来执行任务的是一辆工具车，那辆车呀不幸翻车，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心灵的震撼。而他带的3条防滑铁链也在途中全部折断，所以车队从成都出发的时候，他一下子就带了8条防滑链。而就在车队出发后的第二天，他还在路上亲眼看到一辆解放牌汽车跌下悬崖，当场造成了3人死亡。令人欣慰的是，车队每到一个县，当地的县长、公安局长、武装部长都亲自挂帅，组织群众大力协助。这个县刚把车队护送出本县，另一个县就接着把车队护送到下一个县。县与县之间的衔接，全是上一个县的公安局长和下一个县的公安局长亲自交班。 为了确保车队畅通无阻，尽量减少不利因素，从成都到西昌，沿途有众多的公安和交警，所有南来北往的各种大小车辆一律禁止超车会车，而且沿途的筑路队和抢险队时刻待命，一旦遇上险情立刻实施抢修，抢修一段车队前进一段。四川的乡曲都有赶场的习惯，由于担心车队路过场镇时因为人多而使车队受阻，于是当地政府下令车队通过场镇这天附近老百姓一律停止赶场。问题是年关就在眼前，辛苦了一年的老百姓都想利用这节前唯一一个赶场的机会去卖点大米白菜柴棒什么的，然后换回点过年钱。现在当地政府下令不让赶场，老百姓能够愿意吗？没想到当老百姓得知西昌要发射美国的卫星，有一个洋机器要路过当地场镇时，到了赶场这一天呢，不但没有一个人去赶场，反而连原来本来要去赶场的人也放下菜篮和背篓，拿起钢钎和锄头，纷纷跑去铺路架桥，确保车辆顺利通过。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这天听说车队要路过场镇，一大早就煮了一篮子本来要去赶场卖掉的鸡蛋，然后背着小孙女守在路旁。当车队到来时，她用一双长满冻疮的手把一个个热鸡蛋硬是塞到车队的每一个人手里。而一位当年曾经护送过红军的老大爷，这天也捧着一瓦罐茶水早早的就蹲在路边。当车队到来时，他一边送水一边叨唠着，哎呀，活了82岁，还从来没听说过不准赶场的，不过没关系，只要你们呐能把卫星打上天，别说不让赶场，就是不让过年也行啊。这就是西昌的老百姓。当年长征途中，他们护送红军安全脱险，今天在进军太空的路上，他们又护送航天大军平安闯关。他们的日子尽管当时依然贫困，可当国家一旦需要的时候，捧出的总是一颗热乎乎的心呢。然而大年三十这一天，当车队在饥寒交迫中翻过当年红军曾经翻过的两座雪山，来到一个叫葫芦崖的地方的时候，却被挡住了去路。葫芦崖位于一座大山的半山腰处，路的右边是陡峭的岩石，路的左边是笔直的深渊，横贯脚下的则是波涛滚滚的大渡河，而地面的路宽仅有 2.2 米，大拖车的轮胎要是压在上面，左边的路宽呢便只剩下4厘米了。可升降平台的宽度呢要比大拖车宽很多，一旦经过不是刮着岩石就是跌进河谷，根本没法通过。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当年石达开兵败大渡河恰恰就是在这里，旁边的一块野地便是当年石达开的娃娃兵安营扎寨的地盘。怎么办？历史的悲剧难道今天还要再度重演吗？车队总指挥袁广权和开路先锋尚清民蹲在悬崖边上，双手抱着脑袋，望着汹涌澎湃的大渡河，那心里这叫一个急呀。后来几经商量，车队指挥组决定，我们要炸山。于是 当地政府发动群众，从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外弄来炸药，在大年三十的傍晚提前放响了新年的礼炮。接着数十名老百姓和车队人员一起手扶肩扛，硬是让大拖车一寸一寸地移过了葫芦崖。车队行至西昌冕宁泸沽镇，正值大年初一的中午，当地老百姓正各自忙着准备年饭，听说发射卫星的车队人员还没吃饭，老百姓马上把自家的香肠、腊肉和鸡鸭鱼等等纷纷送到食堂。开饭馆的个体户师傅也主动跑到食堂去做饭炒菜。当车队人员提出要给做饭的师傅们钱的时候，师傅们说要给钱我们就不干了。有的老百姓还说这年头钱顶个屁用，良心比啥都值钱。车队全体人员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热乎乎的百家饭。1990年1月27号就是大年初一下午五点，从北京到西昌惊动了十个系统、22个部门和数千人的升降平台，终于比原计划提前一天安全到达西昌。当历经坎坷与风险的升降平台稳稳当当地停放在机场的时候，护送升降平台的车队全体人员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而后啊，一屁股坐在地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12点40分，波音747飞机隆隆轰鸣声终于回响在西昌的上空。机场所有人员全都抬起头来，将一双双又喜又忧的目光投向迷迷茫茫的天空。随着一声呼啸，飞机从天而降，还没等人们砰砰跳动的心缓过来，747已经稳稳当当地停在机场正中的位置上。不料飞机刚一落地，一阵声势浩荡的西北风骤然掀起，整个西昌机场是黄沙滚滚，风尘弥漫，数十米外都不见人影啊。一位西昌机场的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那天老天爷好像故意作对似的，西昌的风季根本没有到，怎么突然刮起了大风呢？而且太阳当时还特别大，本来就是冬季，但那天的太阳比夏天的还要毒啊，晒得我们脑壳冒油，真是邪门。在风停了以后，一场紧张的飞机卸货作业很快就开始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西昌机场的风越刮越大，天地难分，一片昏暗。飞机的卸货作业能够顺利的完成吗？工作人员又面临着什么新的问题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李明生所著的《飞向太空港》，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李雷，录音孟孟，制作张雅娇。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 都显得无比伟大。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文明知识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 满纸荒唐言，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十倍。 一把辛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允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解其中味， 丢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贾宝玉和林黛玉知道宝钗病了，一前一后来到梨香院探病。宝钗的母亲薛姨妈看见贾宝玉，乐得眉开眼笑，搂在怀里这个亲呐、啊、肉哎、儿哎、宝贝儿哎，留他们在这吃晚饭，让丫鬟摆上干鲜果品、美酒佳肴招待宝玉和黛玉。宝钗呢，在桌上作陪。贾宝玉的奶娘李嬷嬷不让宝玉喝酒，知道酒喝多了他犯小性子。林黛玉一看宝玉不高兴了，有点心疼，向着宝玉顶撞李嬷嬷：平时我姥姥还让他喝呢，在薛姨妈这儿就不能喝吗？喝，咱们乐呵咱们的。薛姨妈也说，我的儿哎，别怕，放量喝，有我呢，喝醉了就在我这儿睡，你一言我一语的。弄得李嬷嬷不知如何是好，她知道管不了，便找个借口，我回去啊，换件衣服去，一会儿就回来，转身走了。剩下那几个婆子各寻方便，宝玉这回高兴了，放量喝起来。薛姨妈也怕出事儿啊，紧哄着她，撤了酒不让她喝，给她盛上了酸笋鱼皮汤。宝玉喝了两碗，又吃了半碗精米粥。说起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这三个人呢，真是亲套亲。贾宝玉和林黛玉是姑舅亲，贾宝玉和薛宝钗呢是两姨亲，就是说薛宝钗的妈妈是贾宝玉的亲姨娘。天色不早，宝玉喝得迷迷瞪瞪的，黛玉着急：哎，你走不走啊？你要走我跟你一块走，咱们来了一天了，也该回去了，还不知道那边怎么找我们呢。因为外边下雪，早有丫鬟给宝玉拿来了斗笠和斗篷，小丫鬟捧过斗笠，贾宝玉低着头命他戴上，那个丫鬟便举起来夸往宝玉头上一扣。宝玉哎呀一声：你真笨，你倒是轻点儿啊，怪疼的，没看别人怎么戴过，得了，我自己戴吧。黛玉站在炕沿边上：嗨，别啰嗦了，过来我瞧瞧。 宝玉几步来到谢金，林黛玉用手给他整理整理，轻轻地拢住束发冠，将斗笠沿儿啊掖在墨萼之上，把那颗核桃大的簪缨扶起来，颤巍巍露在斗笠之外。整理完了，端详了端详，好了，披上斗篷吧。宝玉笑了笑，点点头，接过斗篷披在身上。从这一点可以看到，贾宝玉、林黛玉两人感情之深。这一切，薛宝钗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她微微一笑，把头低下了。薛姨妈说，你们的嬷嬷们还没回来呢，等一等吧。宝玉说，不用了，有丫头们就行了。薛姨妈还是不放心，到底找两个婆子护送着兄妹二人。两个人直接来到贾母房中，贾母知道他们是从薛姨妈那边过来的，又看宝玉喝酒了，就命他赶快回自己房子休息，不许出来，他怕叫贾政看见。贾母忽然发现宝玉身旁少个人，就问丫鬟，李奶妈怎么不见了？这丫鬟们不敢说，李嬷嬷回家了。贾宝玉不满意李嬷嬷，听祖母这么一问，赌气地说，她呀比老太太你还舒服呢，问她干什么？没有她我多活几天。她一边说一边回到自己卧室。在内室伺候宝玉的有个大丫鬟叫袭人，她原名叫珍珠，姓花，是伺候贾母的。这个姑娘长得美，心眼好，对主人又忠诚，就搏到宝玉身旁给改名了。因为她姓花，有旧人诗句花气袭人，所以给她更名叫袭人。还有个丫鬟叫晴雯，这晴雯呢，除了具备袭人以上条件，还有手好针线活。再有个姑娘叫麝月，素日这些丫鬟跟宝玉处的像亲姐弟一样。今天宝玉回屋，晴雯正等着呢，眼前摆着文房四宝，那宝玉摘下斗笠，脱掉斗篷，晴雯急忙过来，二爷，你早晨叫我给你研了这么多墨，只写三个字就走了，叫我们等了一天，现在回来了，快，快把这些墨写完了吧。宝玉这才想起来，哦，对呀，我写那三个字在哪儿呢？你呀可真是喝多了，你出去的时候不是嘱咐我们就把它贴在门斗上吗？这会儿怎么又问了？我生怕别人给弄坏了，就亲自爬高上梯子的给贴上了。这会儿你看手冻的还发僵呢。宝玉听着笑了，哎呀我忘了，你动手啊，来我给你捂捂。说着拉着晴雯的手，天真的扬着脸儿看门斗上新写的三个字儿。就这么功夫，黛玉尾随身后也进来了。宝玉乐了，妹妹，哎快看，你看我写这三个字儿哪个好？说实话，黛玉仰头看了看门斗上新添的三个字，绛云轩。我看个个都好。明儿个也给我写一个匾。你又哄我。哎，袭人姐姐呢？晴雯说，你看她睡了。宝玉一扭头见袭人合衣而卧，嘿，这被窝捂得早点吧，嗨，起来起来。晴雯姐姐，今儿个我在东府吃早饭，有一碟豆腐皮包子，素常你最爱吃，我和甄大奶奶说给我留一碟，留我晚上吃的，我叫他们送来。哎，送来了吧，你吃了没有？晴雯说，别提这事儿了，送来了，我就放在桌上了。后来李奶奶进来看见了，她说宝玉不一定吃，我拿了去给我孙子吃去吧，她就拿走了。哦，你没吃着啊？嗨，那算什么呢。这时丫鬟麝月 端上茶来。宝玉说：“林妹妹吃茶。”大家都笑了。林姑娘早走了。 哦，走了她不说一声。这茶没味儿。 麝月：“早起我沏了碗风露茶，还没怎么喝呢，那个茶精喝，得过三四个锅才出色，这会儿怎么又沏上了呢？” 哦，我原来是留着来的，李奶奶来的非要尝尝，就她给喝了。 宝玉一听生气了，哼，又是李奶奶，如今呢，她比老祖宗还大呢。她啪一拍桌子。 麝月没想到宝玉生这么大的气，一个手没拿住，那个碗哐啷一声掉在地上，打个粉碎，还溅了一裙子的茶水。袭人在里间啊没有睡，不过是假装睡逗宝玉玩。先前听他们说写字啊吃包子啊，他就没起来，这一摔茶碗有了动静，不起来不行了，赶紧下地过来问。这有响动，贾母在那边也听见了，派人来问怎么回事啊，这是什么呢？袭人忙说：“哦，我刚才倒茶水的时候被雪滑倒了，失手砸了茶盅。”接着又把宝玉扶到炕上给他脱衣服，也不知道宝玉的嘴里嘟嘟囔囔还说些什么，口齿已经不清楚，眼睛发涩，知道今天他没少喝，扶持的倒下睡了。 袭人伺候宝玉真细心呐，从他脖子上摘下通灵宝玉，用自己的手帕包好了，塞在褥子下边，这样第二天戴的时候呢不凉不冰脖子。哪知宝玉一挨枕头，呲呼呲呼的睡着了。这么功夫李嬷嬷进来看了看，一看宝玉喝多了，她也放心走了。这宝玉一觉睡到大天亮，第二天刚睁眼睛就有人来报说宁府的贾蓉少爷来访。 哎呦，宝玉这才想起来今天有事儿啊，今天是秦钟上这儿来要见我奶奶，快快快，帮着我收拾。洗漱已毕，穿好衣服转身出来。这阵啊，贾蓉带着小舅子秦钟等了半天了，宝玉接出来拉着秦钟的手先拜访贾母。 贾母一看秦钟长得特别标致，举止文雅，说话温柔，像个女孩，一问岁数和宝玉同岁，只小两个月，正好陪他宝贝孙子念书，便留茶留饭，还送给秦钟一个荷包和一个黄金铸成的文曲星小神像作为见面礼，祝他学业有成。说起来秦钟比宝玉小一辈儿，管宝玉得叫叔叔，那要是管贾母得叫老祖宗了。贾母因为喜欢他，就再三嘱咐：“你呀，家住的远，这么来回跑，好天也就罢了，赶上刮风下雨就甭走了，住在这儿，渴了饿了只管说。”就有一件， 和你宝叔叔在一块儿，不要跟那些不长进的东西学。 哎，我知道了，我回去禀明父亲，我就等宝叔叔的信儿，我好找他，咱们一块上学。 哎，这就对了，好孩子真听话。 书中暗表秦钟的父亲呢叫秦邦业，现在任工部的一个小小营膳郎。营膳郎是干嘛呢？是管理修缮工程的官儿，他归民政部管。年过六旬，夫人业已亡故，留下一双儿女，大女儿叫可儿，就是秦可卿，嫁给了贾蓉，现在在宁府掌家。秦可卿可不是秦邦业的亲女儿，是从玉英堂抱出来的穷苦人家的孩子，长大了生得妩媚多姿，性格风流，又因为与贾家沾点旧亲，这就亲上加亲，把他许给了贾蓉为妻。等到秦邦业50岁上才得了秦钟这么一个儿子，是老来得子。这个孩子 勤奋好学，只是身体挺弱，去年授业老师病故，没顾得上再给他另找先生，眼下是在家里温习功课。这回听说贾母答应秦钟能到老贾家的家塾去读书，非常高兴，可也犯愁。为什么？秦老头是个清官，官又小，手头不富裕。他知道贾家上上下下大多是一双富贵眼，自己囊中羞涩，有几个钱儿拿不出手去，反叫亲家笑话。为了儿子学业，只可东拼西凑，好不容易凑上24两银子。次日一大早，带着秦钟来见先生。先生啊，叫贾代儒，他是贾府的家塾，是老贾家人呢，人家办的这么个学馆。秦老头捧上这酬金，行了拜师礼，然后把孩子领回去了，单听宝玉那边信儿。没有几天，是吉日，贾家人给秦钟送信，说明天早晨我们宝少爷上学。到了这一天，宝玉老早上起来了，袭人已经把笔书文具包好，包个小包，那个年头啊不兴书包，然后伺候宝玉梳洗，一边梳头也不言语。宝玉一看袭人闷闷不乐，便问：好姐姐，你怎么了？你怎么不高兴了？难道怪我上学去你们冷清了，没人说话？袭人笑了：这是哪儿的话呀，读书是好事，不然你日后长大了怎么办呢？但只一件，念书时你想着书，不念时想着家，别和他们瞎玩闹，碰见老爷可了不得。虽然说呀，读书需要奋进要强，可功课还是要少些，一则贪多嚼不烂，二来也别累坏了身体。这袭人还这个老大姐样，这边嘱咐着，宝玉答应着。还有大毛衣服给你包好了啊，交给书童先拿过去。家书里冷，想着自己添衣服，到学馆可不像在家有人伺候你，脚炉手炉的炭也拿过去交给他们了，你想着让他给你添，那帮人你要不说啊，他们才懒得动呢。宝玉说：你放心吧，姐姐到外头我自己会照顾自己，你呀也别闷在屋里，常和林妹妹一块玩，一起乐才好，你就知道玩。说着穿戴齐着，转身去到贾母王夫人的辞行。最后宝玉来到书房，今天贾政下朝早些，书房里有几个门客正在闲谈，贾宝玉怕见父亲，不爱见，不见又不行，硬着头皮进来了，上前请安说：父亲，我要上学去了。一说上学，贾政的火腾腾就起来了。你呀，再提上学俩字儿，连我也羞死了。上什么学？要我看，你还是去玩你的去吧。哎，别占脏了我这地，靠脏了我的门。说到这儿，那位要问了：孩子要上学不是好事吗？怎么这位贾老爷说出这番话来讽刺孩子呢？这是贾政啊，恨铁不成钢啊。他的长子贾珠夭折，得了宝玉当成星星月亮一样，宝玉长得又好又聪明，一心盼他好好读书，求取功名，将来好入朝为官，光宗耀祖，接续贾家香烟。可那宝玉就不听他的话，不好好上学，成天和女孩在一起，贾政视为逆子。其实宝玉并不是不爱学习，他的文学底子挺好的，精通音律，懂诗词歌赋，写得也好，画得也好，特别腻味教条式的八股文章。他父亲叫他好好念书，将来当官，他不愿意干呢。这叫人各有志，不可强求。 可是贾政非摁着脖子叫他念这种书，他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逃学。贾政一管，他的母亲还护着孙子。最近好长时间贾宝玉都不上学了，愣说有病。贾政常为这些生气。今天贾政当众训子，众门客急忙站起身来解劝。老爷，别生气，今天小公子要去读书，有个二三年就可显身成名了。浪子回头金不换，他不会像过去那样，天也不早了，叫少爷快走吧。哎，快走。两个年纪大的把贾宝玉拉出来。贾政还不放心，问家人跟宝玉的是谁。在从门外进来三四个大汉，一起给贾政打气儿问安。贾政一看，打头的是宝玉的奶母李嬷嬷之子，叫李贵，年纪属他大。李贵，你们每天跟他上学，他到底念了些什么书？倒念了些流言混话，在肚子里学了些精致淘气。等我闲一闲，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个不长进的东西算账。贾政说的精致淘气指的什么呢？是说什么收藏啊、斗蛐蛐、养蝈蝈、唱戏、玩票等等。在贾政看来，这些都是不务正业。贾政一发威，吓得李贵扑通就跪下了，连连磕头：老爷息怒，老爷息怒，少爷现在念书念得可好了，已经念到第三本诗经了。什么？这李贵本应该说呀，悠悠鹿鸣，食野之苹，不想他是个大老粗，胸无点墨，学舌学出了笑话。念什么悠悠鹿鸣，荷叶浮萍，食野之苹念成荷叶浮萍，一时引得满屋子人都哄堂大笑。贾政也忍不住笑了。哼，他呀哪怕是再念三十本诗经也是糊弄人呢。李贵，你去请学府里太爷的安，传我说的话，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先把四书讲明白背熟了是最要紧的。是，下去吧。哎，李贵退出来，来到院里一看，宝玉独自站在院外等着呢，大气都不敢出啊，他也害怕呀。一看李贵出来，便跟了上去。李贵一边掸着身上的土，一边说：我的二爷，你听见没有啊，老爷要先揭我们皮。嘿，人家的奴才跟着主子好体面了，我们白陪着挨打受骂。往后哥啊，你也可怜可怜我们，好好读书，叫老爷高兴高兴。宝玉说：好哥哥，别抱屈了，赶明儿个我请你。哎呀，我的小祖宗啊，谁敢指望你请啊，只求你听我一句半句得行了，别让我们挨打。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听话听话。说着他们又回到贾母身旁。怎么又到这儿了？因为秦钟在这等着呢，秦钟啊早就来了，正和贾母说话。这秦钟慢头小语的把贾母哄得眉开眼笑。宝玉进来上前施礼：奶奶，我要上学去了，秦钟咱们走啊。秦钟说：是，贾母不放心呐。宝玉啊，早点回来，在书馆别淘气，听着没有，回来到我这儿。哎，我知道了。就这样，宝玉和秦钟出来了，要赶奔学馆。突然宝玉止住了脚步，心想：我没向黛玉辞行了，我走一天黛玉非惦着不可，不行，我得过去一趟。秦钟啊，你先走，我还有事儿。还什么事儿啊，都要晚了，你甭管，你先走吧。就这样贾宝玉去找

一个袖子长一个袖子短呐。 嗯， 哎呀，我到处都买不着这种衣服。我跟你们说啊，我老头吧是脑血栓后遗症，正好是一只胳膊长一只胳膊短。再见。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0点整，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阿伟去了冯琛的公司做保安。冯琛听说有个新来的保安吹嘘朋友和自己是老同学，关系很不一般。详细打听了才知道，那个朋友就是消失多年的苏峰塔。冯琛第一时间便通知了江沃，江沃在苏家老宅找到了多年不见的苏峰塔。江沃望着袅袅飘起的白气说， 小峰，我开了个医院，整形美容的，你的腿就在我那儿处理，这点小毛病我亲自办，不用找别的大夫了。 就我这条破腿，不值得。 苏峰塔说， 哎，你听我的，腿是自己身上的，就像这房子一样，破损到一定程度，天气变化，房子就会漏雨。 江沃劝道。客厅安静下来，外边隐约传来猫叫，声音来自后院。苏峰塔再次开口， 江沃，你刚才说到了房子。 他有些难为情，搓了搓手，仍然低着头，似乎对着地板说话。 我家这些年没人住，房子都烂了，院里也长满了草。我想， 你要修房子？江沃满怀兴趣地说。 嗯。 苏峰塔抬起头，看了江沃一眼，又低下头。 可我的经济能力…… 江沃保持沉默。苏峰塔用低得几乎听不清的声音说道， 我想借一点钱，先把主屋修一下，厨房的墙都裂了，卧室的顶棚也有裂缝，就怕下雨漏水。借你的钱我会还的。 小峰，你这么说就太见外了，咱们是什么关系？江沃似乎生气了，你不说修房子的事儿，我都要提醒你的。这房子破成这样，怎么住得下去？你就算不为自己修，